歌声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七点钟冷笑话，你准备接招了吗？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哎，今天的冷笑话是跟茶有关的。你自己本身其实爱喝茶吗？就是那种铁观音啊、够薄啊、薄雷啊这种茶类啦，而不是那种奶茶或者是其他水果茶，而是正宗的茶。你问我的话，其实我真的是对茶还好嘞，除非那一天我喝了很多甜甜的饮料、酸酸的饮料，我就想要来一个茶了，因为茶就是很解腻嘛，没有什么味道，就是茶香味而已，没有带甜、带苦、带酸的，纯粹跟白开水差不多，只是有一个茶的香气味而已。所以茶的话真的是在我想要解渴的时候就喝了啦。但是你自己本身爱喝茶吗？可以来到我的 IG 跟我分享一下的。那今天冷笑话为什么跟茶有关呢？因为我要问一问你，哪两个英文字母呢喜欢面对面喝茶的，不喜欢背对背，就是要面对面一起喝茶的？我们来听看 Andy， 你觉得是哪两个英文字母？ 我觉得是 B 跟 Z 吧，因为B 刚好它是属于右边，然后 Z 是属于左边，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是那种面对面喝茶吧。 啊，怎样 B 是右边 ，Z 是左边？怎么说？怎么说的啊？我不理解。可能 maybe B 的那一个圈圈，两个圈圈靠着向我们的右边 ，Z 的话有点难向左边呢。OK， 没关系，但是这两个英文字我都是错的 ，Andy。No， 我给大家一个 tips， 是跟一个英文单词有关的啊，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啊，所以跟 T 有关的一定啊，大家想一想呗。手机歌声 Be On Trend， 歌声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听过的歌曲来自 80s 的 Lemon Drop。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现在没有 lemon drop， 现在有 tea drop 呀，跟 tea 有关的冷笑话。大家猜一猜哪两个英文字母啊喜欢面对面喝茶的？刚刚呢有听众就是 Andy 觉得是 B 跟 Z， 他说 B 就是在左边 ，Z 就是在右边，所以他们很喜欢面对面喝茶。但是不是 B 跟 Z。啊，大家可以猜一猜，是跟英文单词有关，然后又有 T 这个英文字的。给你三秒钟的时间。OK， 我还给多一个 tips 啦，除了跟 T 有关，这个英文字有关，还有就是它是一个煮法的英文单词。啊，我们除了有 goreng， goreng 是马来文，我们除了有 fry chicken 嘛 fry， 还有什么方法去煮饭的呢？给你三秒钟的时间，三二一。所以正确的答案，哪两个英文字母喜欢面对面喝茶？就是 S 跟 M 啦，因为 S 跟 M 呢中间有个 T 的，加起来就是 Steam，S-T-E-A-M， Steam。的意思呢就是蒸的意思嘛，所以 S 跟 M 喜欢中间那个 T 面对面喝茶咯。那 Steam 呢就是开头就是 S 英文字母嘛，我还有会另外一个 S 开头的英文字母，就是 Superman 呢就是即将上映在大荧幕啦。这一次呢电影讲述人以记者克拉克肯特身份呢试图调和他的克星血统与人类之间的矛盾啦。想要看的话上到狗圈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电影首映礼邀请节啦。详情条规浏览狗圈的 NY， 7月10号 Superman 和你一起拯救世界。守住狗圈 Beyond Trend， 狗圈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The Love 119。 Rise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K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大家要赶快哦，因为 PS2 PS3 PS4 PS5 呢已经 sold out 啦。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遇到有 snake 蛇的时候啊， That's what 啦，希望你没有遇到 道啦，但是真的，如果有一天不小心 unlucky day 遇到这个蛇这个 snake 的时候啊，乌拉啊，你要怎么去抓它的？现在有教你一个方法，今天的冷笑话就是这个啦。什么东西可以抓住那个蛇的嘞？我们来听看 Jesslyn， 你觉得什么东西？ 镜子最容易被蛇抓住，因为蛇它会被它自己的美貌或者是它的帅气迷住。 哎呦，如果蛇，如果那个镜子有这样的功能的话，那我每一次照镜子不是每天被我的自己的魅力自己的样貌迷住了吗？那我就不用出门不用上班了，因为我太漂亮了，哈哈。不是啦，不是镜子 ，no no， 不是 mirror。OK， 我给大家一个 tips，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穿搭，你可以有穿，可以没有穿的啊。很明显那个 dash 了啊，然后是谐音梗的这个东西。如果我说这个 tips 的话，大家应该知道了，在女生没有洗头的时候呢，最好用的东西。哎，很明显了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吧。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Seventeen 的 Hoshi 的 I Want You Back。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 ，I Want You Back。都听这个很冷笑话，第二个冷笑话真的很好笑的，是跟蛇有关。大家猜一猜，什么东西呢是可以抓住这个蛇的？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怎么办？现在就要教你啦。刚刚呢 ，Jess。Lin 就猜应该是镜子吧，因为镜子就是蛇照镜子的时候呢，看见自己的魅力，然后呢身材很好，然后就被迷住了，就不想要出去，就不想要来咬你了，所以他觉得是镜子。但是我只能说 no no， 不是镜子。我刚刚给的 tips 就是呢，这个东西是一个穿搭必须，没有必须啦，没必要穿的东西，女生在没有洗头的时候就会带上它了啊，明显了吧。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什么可以压住这个蛇呢？等三二一，答案是帽子。为什么是帽子？因为有一个帽子，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压蛇帽，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帽子压住那个蛇了了。哎呦啊，没想到吧，没想到吧，哈哈哈。那什么东西可以压住老板呢？老板就不会逃出来了。答案是什么？金钱啦，对不对？老板们，金钱对大家来说很重要的，尤其是老板啦，因为要出粮给就是工人呐，然后呢租金又要给啦，然后成本呐等等滴滴答答都是要用到钱呐。但是如何赚钱呢？那就是要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的话，就会赚越多啦。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市场营销分享会 SME Vaganza， 非常适合老板啊，绝对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的。在7月16号 Rofo Opera Hotel South Key 呢，就有我 YYY 莹莹啦。老板们马上到 astromedia.com.my 报名吧，只限已注册的大把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哟。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Hope 的 Calling It Girl。 这两个 girl 呢真的是有我的血在里面啊，因为呢他们竟然 prank 这个大明星李心怡，应该是被我 prank 多了，所以他们觉得很有趣，又想要用我这个渣去 prank 一 prank 人。讲的就是这个楚英还有小童啊，哎呦，竟然用这样的方法去 prank 人家，到底什么方法？我们来听听看。 好，今天我们带李心怡老师来参观我们的录音室。那这个呢是据说是我们公司里面隔音最好的录音室。那我们也知道老师是工程师嘛，我们就想要看看到底老师比较厉害，还是这个隔音室比较厉害。 啊！ 眼睛瞪大像透明。 真的假的？演我的吧？ 没，这真的。因为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我刚刚有喊了。 真的呀？你试试，我 试试。 真的呀，这么厉害吗？ 行了，别累了，别累了。 好搞笑喂，你们两个太坏了吧。OK， 这两个妹妹呢就骗李心一说这个隔音室呢非常的隔音了，你怎么喊呢都是听不到的。其实这两个小妹妹呢根本没有喊出声，然后李心一呢就相信了，然后傻傻在里面喊谁呀救命啊。那两个女人太坏太坏了，想要看到这个完整版搞笑的画面的话，赶快去到故事 IG 去看一看吧。这两个妹我喜欢了，手机故事 Beyond Trend。